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47.85美元，卖出1748.38美元。港汇指数101.4，无起跌。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建筑署招聘结构工程师，公务员事务局招聘即时传译主任，香港警务处招聘临床心理学家，规划署招聘助理城市规划师、城市规划师。公务员职位方面，公务员事务局招聘兼职即时传译员，环境保护处招聘指挥及控制中心助理、一般助理，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会议会及中学兼职二级项目主任，负责评估及支援特别职务，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会计文员、文员、电脑技术员、半熟练工人。投资推广署招聘助理经理，负责初创企业，助理经理负责休闲及创意产业组群，数码经理、行政助理、国际业务发展经理。劳工及福利局招聘研究助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亦都会举办泳池季度性救生员训练计划2022年嘅泳季嘅，同埋舞台管理兼习员。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粤剧名伶龙冠天、陈慧思携手合作，带嚟《龙音诗韵廿载情》粤曲演唱会。除咗献唱首本名曲，仲邀请多位名伶以歌会知音，既有情意绵绵，亦有唱笑开怀。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龙音诗韵廿载情》粤曲演唱会，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领导者就是带一班人去一笪地方，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的，就是领导者。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用用用用用用，大家一起做工。 瑞文又帮两个仔仔准备大自然的教材。 是啊，世杰，哈，想起都好笑、哦。他们两个呢，一个就好怕蜜蜂，一个就好淡定，沟返匀他们两个就好了。 诶，咁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的养蜂达人加聪，讲下蜜蜂和气候的关系。 而我就请嚟玩具医生教下我怎样整返好啲旧玩具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欢迎大家回到9月24日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啊、 今晚直播室入边咧，亦都系我哋通常嘅拍档组合，咁啊，小弟梁建国啦。在我对面的就是周志恩老师， 大家好， 和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咧系咩咧？就叫做《劏房嘅前世今生》。咁点解会揾呢个咁嘅题目咧？主要都系因为最近政府就碍于群情汹涌啊，终于咧就推出咗一个叫《落实劏房嘅租务条管制条例》嘅草案。咁就做快會喺立法會嗰度提上去㗎啦。咁就睇下都呢個時間啲政府啊同埋啲議員啊同埋其他啲壓力團體都喺度角力緊。咁政府已經輸咗少少啦，本來就話可以俾佢每兩年加 15% 嘅，咁後屘而家自動褪又話 10%。不過我哋唔講呢筆字。我哋第一節咧，其實我都想講講咧，所謂嘅劏房嘅東西咧，這個名詞咧，其實都係比較新嘅。咁就我節目前咧，我就問過兩個拍檔啦，我問過喂，你以前有冇嚇同我共住啊，同人哋一齊住過啊，又或者租人哋間房住啊？啊，兩個都冇喎，嗰度先搞嘢喎。咁我都冇，其實我就啱啱就另一方面，我哋係嗰啲萬惡嘅業主嚟嘅。咁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即系环境都唔系咁好啦。 但系又租到房出去， 咁就系因为环境唔好先要租间房出去啊嘛。 咁样都有。 如果唔系，点可以吓够钱买餸啊？够钱开饭，够钱交学费咧？嗰时仲要交学费噶嘛？虽然学费都唔系好贵，我哋嗰时读紧小学。咁我嗰个年代啊，细个年代就系、是、六七十年代啦，佢成长期啦。咁我哋屋企就喺灣仔嘅，咁屋企啲舊唐樓咧都唔方點大噶啦，咁啊兩房一廳，咁一個房已經租咗俾人啦，咁另外得翻一個房，就一家八口，唔係未係八口嘅，即係啲人咧就不斷加，嗰陣時應該一家六口先嘅，但慢慢咧咁就加多一件，又加多一件細佬一件細妹咁樣咧，咁嗰個年代咧。我哋租间房出去嘅时候咧，唔系一个人住添啊！ 但我想问，咁即系话系私家楼系咪？即系 私楼唐楼，旧唐楼嚟嘅，即系有幸地，即系我哋唔使去租人楼啦。 有先见喎，真系 啊！咁亦都唔系啊，其实系我爸嘅家姐，应该咁讲，我姑妈佢比较好，就帮我阿爸买咗嗰层楼，咁样嚟到由低。買咗啫，就係，但係你住，你燈油火蠟同一個依只化骨龍咁樣，嗰個年代都揾得唔多啊嘛，咁啊唯有咪租間房俾人幫補下啦。咁嗰個年代 OK 嘅喎，即係我哋如果大家好似我咁嘅年紀又睇呢個粵語長片嘅話咧，應該都會睇見好多粵語長片都講下，哇一屋幾夥人啊，跟住可能咧。头房个包租婆有个女啊，好靓噶，跟住尾房有条僆仔啊。 我想问系咪楼下山水喉啊？咁嗰啲 楼下山水喉嗰啲 系呢个噶系咪？ 嗰啲都可以咁讲嘅，但系嗰啲嘅情况咧就系话制水啫。系通常啊，包租婆有个靓女，尾房嗰条僆仔咧，一系就胡风啊，一系谢贤啊，又或者张青啊咁样啊，跟住嗒糖啊，又想沟人啊咁样。咁跟住有好多古仔咁整咗出嚟啦。嗰、那個年代雖然即係整體個社會個經濟發展唔係好好啦，好多時候啲屋又唔係好夠住啦，咁所以就一屋好多夥咧就好普遍嘅。我哋都少啦，因為又唔係大咧，我都揀得兩間房。咁亦都希望啲房有窗啊！你知道以前有啲房中間房係冇窗嘅，只不過咧之所以話嗰陣時有啲叫板間房咧，就係因為佢唔係間到頂嘅。應該都是間到頂，但我頂咧係有啲嗰啲玻璃百葉窗啊，啲舊公屋應該知噶啦，我嚟通風啊，因為焗鬼死佢哋嘅， 腳都會係唔係閂埋曬嘅， 係啊，唔係閂埋曬嘅， 所以有老鼠過隔離屋嘅， 冇錯，隔離房， 隔離房係隔離房， 咪所以瞓嗰啲叫兩格牀嗰啲咧。瞓上架床， 碌架床兩架，哇！呢啲未瞓過碌架床。 我真係瞓過碌架床，但係唔知點解唔記得咗個名字。係咯，喂， 你忘記咗你嘅階級啦，你出賣咗你嘅階級。 你成個人咧，基本上都係可以喺個窗嗰度出邊咁樣噶嘛。 唔係，我 即係意思係個窗個百葉簾嗰度街隔離瞓噶嘛。 係咩？ 係㗎，係㗎，係㗎。我嗰時即係嗱，我基本上咧 哦，當然我哋未必而家討論啦，但係我懷疑係劏房係投資者定嘅個名，我懷疑啫。 係啊，我都唔知個名點嚟。係 啊，即 係陣間我哋第二次 因為 可以再講 講的而且確咧，我自己出世或者我自己住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公屋噶啦。即係嗱，我草根階層啦，即係梁建國一樣啦，梁建國成日都會成日話自己草根階層啊，咁讀書又唔叻啊，即係咁嗰只噶啦。咁就公屋。咁咧就我基本上係我有意識嘅時候，我就已經係喺公屋噶啦，係啦，咁就係嗰啲應該係舊式八層樓嗰啲嚟嘅， 唔 係 七層 啊，八層嘅啫，八層就係天台咯， 哦， 學校嚟咯， 七層大廈即係中間就係呢個沖涼房啊、廁所咁樣啊嘛， 但係個廁所可能係要去到第二座嘅。 H 型嗰只 L 型嘅，咁嗰只 H 型或者 L 型，咁或定 Y 型 ，L 型啦，应该系咁样。咁嗰啲嘅房咯，咁嗰个时候咧，其实咧，我系有听过下劏房。我听劏房咧，系因为朋友喺长沙湾定系唔知即嗰头太子深水埗嗰头咧，系啦嗰头住嘅。咁所以咧，我系因为佢就有听过。 嗯哼， 因为嗰时就系全部屋村仔啦，咁所以都系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啦，但系净系知道佢系我嗰时候，当然我哋唔系叫住劏房啦，即系话佢住一啲板间房，即系其实就系用呢个字嘅嗰时候。 咁都系啊，因为板间房嗰个用料啊平啲啊嘛，容易间啲啊嘛，唔使用砖啊嘛，用砖系贵啊嘛。 所以系咪嗰时就其实已经系嗱，因为你嗰度你系。俾你屋企就已經係有兩間房噶嘛，所以你一定係專長咁樣嗰只。但係其他嗰啲睇起上嚟，嗰個同學仔住嗰啲，其實佢係真係間出嚟板間房，係嗰只嘅。因為嗰個時候除咗呢個咧，就係聽就係農屋噶啦，即係我嘅意思係係呢兩類嘅啫。 唔係呢個咧，我估咧再同香港嘅房屋史咧，的確有啲關。嗱，呢個同我自己屋企家族史都有啲關係。我细个嘅时候咧，据我记得咧吓，我只脚头麻麻地嘅，就因为咧当年咧狮子山我啲屋企人咧就即系喺国内落嚟之后咧，咁就佢哋喺上面建咗啲木屋，咁后来就大火啦，我出世冇多就大火啦，咁啊就好彩嗰阵时我哋已经上咗楼啦，叫做去咗啲十六层嗰啲公屋。咁啊，叫做咁啊，争啲我屋企人，即系我阿爷争啲烧死嘅嗰阵时喺狮子山。但系后来就大家知道唔可以再上山搭建木屋啦嘛。 即系横头冚啦，我谂系。 系咧，你系咪咩老虎岩啦？ 老虎岩。咁啊，其实我哋上到狮子山上，即系比较山腰再上啲嘅，我都系一岁到嘅啫，我冇印象嘅。但系我细个就好似阿 Muse 讲啦，我都系印象喺公屋出身。咁但系因为我外婆嗰边咧就住七层嘅。我哋住十六层，我哋叫新噶咯话， 系啊，十六层 系啊，但我住六楼，我成日爆屎渠啊。据说个曲位喺嗰度，嗱呢啲就我嘅印象啦吓。但我点解我会对嗰啲所谓公屋以外嘅一啲其他嘅居所有认知咧？因为我好似有啲亲戚就好似阿郑国兴嗰啲咧，就系地主嚟嘅。嗱，佢就唔系玩板间玩板间房，板间房我对亲戚系玩起呢样嘢嘅，因为啲。長啲嘅唐樓咧，我印象就係咧，佢裏邊因為佢有唔同，佢唔係兩間梗房啊，我哋叫做佢可以一變二就二變四就將佢咧用啲板咧，所以我記得有啲老鼠經過喺底度就係呢啲印象。係 啊， 但係我有啲親戚咧就好似頭先阿敬國嗰啲啦，就係佢叫做套房。嗱，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有啲人 年代已經有。 有。 我想問你嗰啲套房咧，其實係咪同係咪有啲係叫公寓啊？跟住佢會提供啲套房俾人哋住 嘅，唔係嗰種。其實講嘅套房就係咧，佢裏邊嗱，我呢個可能即係一間，如果有啲聽眾啊，有啲經驗啊，我嘅年代大約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啦嚇，你當我有印象嘅時候，八十年代啦，嗰啲套房咧有部分咧係有個小型嘅廁所喺度嘅，嗱，但亦都有啲咧係冇嘅。就要公共嘅共嗱，而家叫共住概念啦。而家講到好聽， 呢個另一個新嘅概念。 係啦，嗱呢個有 陣間再傾下。 係啦，咁嗱，我自己細個嘅印象咧，就係呢一啲咁樣嘅唔同形式嘅屋企。咁但係咧，講到尾咧，因為其中最大對我嚟講最有印象就係咧，呢啲屋所謂高等還是係低等咧，其實就係一個廁所係咪喺自己屋企裏邊？嗱，呢個就係我細個最強嘅印象。 嗱，你嗰個八十年代可能係真係有一啲咁樣嘅形式出現啦。但系我嘅記憶之中，我細個嘅時候，因為我成長於七十年代咧，可以咁講啦。一般嘅 一啲單位入邊間開幾間房嚟出租俾人咧，通常都係共廚共廁嘅。好啲嗰啲咧，就可能有兩個廁所。如果唔係咧，得一個廁所嘅啫。咁所以嗰陣， 所以業主同住嘅， 有陣時有業主同住，有陣時就冇。 嗯， 我哋講我嘅 case 就係有啦。咁、我哋簡單啲，我哋只係租一間房，有啲唔係噶嘛。有啲譬如有啲舊啲嘅唐樓，嗰啲係大啲噶嘛。我哋嗰啲叫做新啲嘅唐，所謂新啲嘅唐樓，即係六十年代落成嘅唐樓，就冇咁大噶嘛。咁嗰啲大啲嘅唐樓，頭先你講比較長咧，我都上去見過。我有啲同學噶啦，係間到四間嘅。 係啊， 一二三四，有陣時佢有個騎樓噶嘛，騎樓都間埋咯。五間啊，嗰度就咁騎樓嗰間，梗係租得貴啲啦，因為哇個所謂個窗啊，成個騎樓啊嘛，好大噶嘛。跟住其他嗰啲好多就冇窗，有啲真係一頭一尾有嘅，咪中間嗰啲就冇噶啦嘛。咁但係喺嗰個年代嗱，喺粵語長片反映出嚟嘅實際情況咧，梗係有喜有樂，有悲有哀噶啦。咁、有陣時咧就啊嗰啲一齊住嗰啲人咧，大家就夾手夾腳啊，遇到困難啊，一齊去 互相幫助啊， 去處理啊， 手望相助 咁。咁但係亦都有陣時咧就係、爭廁所啊，爭廚房啊，嗰個年代都有啦。咁我哋嗰陣時，因為我租嗰陣時，我屋企我記得係兩個男士嚟嘅，單身男士嚟嘅，咁就唔係經常喺度煮食嘅，咁就簡單啲。咁我哋自己梗係煮食啦，幾爐發骨籠。咁所以都和諧嘅，即係唔係話有啲咩大嘅問題。而且嗰陣時一般嚟講都唔會有好多不和諧事件發生嘅，最唔和諧都係。因为冇钱交租，俾包租婆烹走嘅啫，好多时候。咁但系，譬如你两个都一家一主，好幸福嘅。其实一出世已经系，或者出世冇几耐已经系上屋、上公屋嘅咯。 我觉得都意义重大嘅。嗱，虽然咧，其实我屋企系九个人住， 嗯， 系啊，即系所以你能够想象，其实系三至四张碌架床，就瞓晒啲细路仔喺度。咁啊，有啲啊同阿媽同瞓，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 有冇兩個單位啊？嗰啲 係啊，即係嗰啲叫中 山下 嗰 啲 點樣咁 講？兩個單位個九人可能有。 係啊，咁就其實咧，我自己想象中嘅時候咧，因為都係講翻俾我聽啦，即係都係木屋，跟住唔知火燭定係跟住清拆，跟住就上樓，但係唔係石結尾嗰批嚟嘅，係啦。咁就而呢件事咧，當其時應該係好大件事嘅，即係對於大家嚟講，即係覺得係啊，住嗰度有一區，跟住有酒樓，有啲店鋪喺度， 係 有個街市，即係大家係幾開心有呢件事嘅，因為有得上樓， 有生活嘅配套，跟住又有嚇。 係啊，因為即係呢件事係尤其是咧呢件事喺。我之後有一個嘅同學，佢都係有機會所謂上樓咧。佢哋所覺得嗰種嘅幸福咧，係好似講真咧，係真係有啲中六合彩咁樣嘅感覺嘅。即係當其時佢屋企人，係因為我哋成日都會去佢屋企，即係佢好感恩啊，或者點樣啊，即係個情況。因為佢以前我就唔知啦，我而家去諗翻，佢可能係住劏房啦，即係而家嘅。但係嗰時候就係板間房咁嗰啲，咁跟住佢係上到去公屋咁樣。咁所以的而且確咧，嗰、那個穩定嘅居住環境咧，我覺得對嗰個時候嘅家庭係一個，我甚至乎我覺得係差唔多最重大嘅一件事咯。 呢、這個又牽涉到即係七十年代，即係麥理浩時代個十年建屋計劃嗰個問題啦。你如果冇記錯，麥理浩咪七二年嚟，我唔記得咗啦。咁佢嚟到嘅時候，即係我所講，我成長嘅年代其實居住環境都唔係好嘅咧，香港一樣係唔夠樓住，好多人就分租房屋、分租房咁樣，或者住木屋區。 啊！呢、這個都係，即係其實嗰個時候應該都係唔夠住噶。 係、到而家都係。 但係嗰啲木屋區到而家，但係嗰啲木屋係一個搭建形式，好似例如你話薄扶林村或者咁嗰啲條頸嶺村，即係咁嗰啲嘅。 唔係，薄扶林村係一個比較上本身有喺度嘅村嚟嘅。即係你可以話係原居民村嚟。嗰啲 依山而建嗰啲， 主要係國內難民。唔係難民咧，過嚟嘅同胞湧落嚟嗰啲咧，我最有印象。我嗰陣時住港島咧，邊度咧大坑， 筲箕灣，而家就好鬼貴嗰度買，買得好貴嗰度。大灣大坑、筲箕灣都有木屋區，其他我好少去，鄉仔可能都有，但我好少去啦。咁呢個現象其實我哋嗰時細個成長嘅時候覺得好正常啊，好普遍啊。因為間唔中有時過海咧，印象中就係彩虹啊。彩虹村落嚟牛池湾嗰头咧， 大磡村 吓，嗰度直头一排都系木屋嚟嘅。咁你觉得系咁嘅咯？呢、這个系 唔系？我细个仲有幸咧入过城寨添嗱，咁呢啲系另外一啲再劲啲嘅一啲即系经典嘅案例啦。 讲一集就咁嘅经 历，系啊，真系好经典嘅呢啲，即系我好记得好多印象，即系入去见到啊，有啲牙医吓，好得意嘅嘢嗱，呢啲我谂真系甚至乎见到啲吓。唔知做乜嘅女士，細個唔知咩事噶嘛咁。但係咧，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咧，關於呢啲所謂劏房啊、板間房啊呢類或梗房啊呢類嘅印象咧，就真係憶苦思甜，係我啲長輩，譬如我阿嫲講翻佢以前六十年代香港居住嘅時候咧，其實個難度唔在於係住嘅環境狹窄或者炎熱或者嗰樣嘢，係人際關係點樣去維持，同埋點樣去。嗱，衰啲講句咧，你對住個包租婆啦嚇，外人咧，有陣時反而仲好。 嗯、 有啲情況係自己啲家人啊，可能係啲疏堂親戚，然後跟住租個房俾你，咁然後跟住咧邊個去廁所先啊？點樣去煮食啊？你煮啲乜嘢食？會唔會大味咧？就係、是、供到人啦、啊。嗱，我細個成日聽我阿嫲講啲故仔嘅，仲有啊，好過癮過聽佢哋講咧。夏天嘅時候咧，就幾大都將啲棉胎就攞去當咗佢，就唔係單純因為錢。 嗯 就因為冇地方擺嘢，嗱好多呢啲古仔咧，就讓我細個嗰時我都明白，原來一個居住嘅環境咧，係好影響到一個即係一個人嘅生活，唔單止係咁，唔係質素啊！嗱，而家啲學生成日講生活質素，唔係咁簡單，係講緊咧你個成個你點樣去思考嘅方式都有變化嘅。即係我諗，我哋而家好興就，譬如而家啲細路咧，可能聽到咧，但係冇乜細路聽都唔定。但係一翻到屋企，第一件事，砰閂咗個房門，因為佢有房門。 冇錯。 咁但係老老實實以前唔好話房門，亦都冇話什麼私隱，係乜嘢都冇。你換衫換褲乜嘢都喺曬嗰個位。 講得啊！ 咁呢啲嗱，即係衰啲講，佢再你再細啲嘅地方，食嗰度、瞓嗰度、屙都係嗰度。 你嗰啲所謂房咧，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其實係上又通下又通噶嘛。你閂埋道門，其實同唔閂門咧，其實分別係唔係好大。而且仲有啲咧，如果大家有陣時都見到嘅，佢上半部咧係用啲磨砂玻璃做嘅。即系话咧，人你又一边住咧，通常咧你仲要喺嗰啲玻璃度咧，仲要落翻一个帘，咁你先可以有多少少多少少私隐嘅啫。否则的话，其实你真系私隐度咧系可以接近系零嘅。哇，讲讲下好快啊，由第一节到快啲，又好快。 要点歌 咯， 真系。 点歌啦，因为第一节咧嘅歌咧就系小弟拣嘅，亦都系小弟而家会即场唱俾大家听嘅，咁大家可以欣赏下啦。In God's green pastures feeding by his cool waters lie, soft in the evening walk by Lord and I. All the sheep of his pasture fare so wondrously fine, his sheep am I.Waters cool in the valley, pastures green on the mountain, in the evening walk by Lord and I. Dark the night in the valley, rough the way, on the mountain, step by step, my Lord and I.Through the streets of the city in the darkness of night, far from the foe he heard my lonely cry. Now I sit at his table in a palace of light, his sheep am I.Waters cool in the valley, pastures green on the mountain, in the evening walk by Lord and dark the night in the valley, rough the way on the mountain, step by step, my Lord and I.

而且管理层都要求员工必须要先打咗新冠肺炎疫苗，先至可以翻翻办公室度翻工。假若员工因为某啲健康原因而未能够注射疫苗，都会另外安排工作嘅地点，或者系继续在家工作。假如大家试过在家工作嘅话，相信都会明白 work from home 其实系苦乐参半。在家工作嘅自由度当然比较大，咁但系都未必每个员工嘅家居环境都适合做嘢。屋企嘅其他成员好似系小朋友咁，可能都会干扰到正常嘅工作。员工唔可以翻工，同事间嘅关系就会变得疏离，而且唔能够直接同第三方嘅合作伙伴或者系客户沟通，或多或少都会为工作带嚟一啲唔方便，甚至乎容易产生误会，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以往支持在家工作嘅企业，相信都系出于善意，希望员工可以尽量留喺屋企，远离病毒感染同埋阻截病毒嘅传播。但是疫情一拖再拖，员工不能够如常地回办公室做事，将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运作，甚至削弱公司的盈利。所以现在陆续有企业要求员工注射疫苗，然后回到办公室上班，证明全面在家工作这个措施对各行各业，包括互联网相关的行业等，都未必行得通。变种病毒的出现增加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但是疫苗的效用和副作用远远追不上变种病毒所带来的破坏。这场疫症看来在短时间内都没办法平息，甚至已经演变成风土病。这个或者就是我们未来几年要面对的新常态。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翻嚟九月廿四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头先太紧张啊，因为要安排唱歌仔咧，我都唔记得讲个歌名俾大家听。其实呢只歌咧就系我中学时代嗰啲教会啲诗歌嚟嘅，就英文就叫 In God's Green Pasture Feeding， 咁系有中文版嘅。咁但系中文版咧就好不幸地，即系好似以前好多教会歌咧就歪晒音嘅，嗰啲就唔系咁好听啊。虽然个旋律我好中意，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咧，因为我谂下拣唔到咩歌啊，咁突然间就不如试下呢只啦，咁样咁就希望大家都中意。 我谂系二七廿年，即系有广东广西以嚟，可能都真系唯一劲国一人，系。即系阿次官听到咧，都觉得真系要拍烂手掌。 可能次官话呢条友啊，头得踢佢出去，又冇搞一场，搞到广东广西唔知似乜 咁。唔系，我怀疑嘉宾有唱可能唔出奇，但系主持自己热起三首咧，真系唔系讲笑。 真系 嗱，亦都最少啊，我未见到吓呢个听众群喺里边咧有啲咩咒骂声音啊。呢个已经 好大声，亦都未有投诉，而且好似有啲大家周边仲有人歌颂添。 系系，我系第一个歌颂噶。 系系，好啦，多谢。好，我哋继续第二节先。 好。 第二节我其实打算咧就讲，即系讲劏房嘅由来。因为嗱，头先周 Sir 讲过咧，佢话八十年代，其實我都好似冇聽見劏房呢個字喎，其實我都未聽過嘅。但可能嗰陣時唔係用劏房，可能用套房咧，或者你嘅意思。劏房呢個字其實最吸引、吸睛啊，即係令到入咗我嘅眼、入咗我嘅腦咧，就係二千年以後嘅事嚟嘅。 你上網睇翻咧，全部人都係講同孫九招有關噶嘛。 孫九招即係零三年之後啦。 我全而家上網睇，大致上大家都講呢樣嘢。不過我估計有個情況，點解唔係劏房？因為嗰個年代係再差啲嘅，即係八九十年代咧，房都冇俾你噶嘛。大家仲有印象就係啲床位啦、籠屋啦呢啲古仔嚟噶嘛。 其實嗰陣時應該咁講啦。自從十年建屋計劃之後， 咁一路延續落去啦，居屋、公屋一路都係咁起落去。咁其實係有改善嘅，一般香港人嘅居住環境，譬如嗰啲我以前細個以為係理所當然嘅木屋區都拆曬啦，起曬啲更靚嘅樓啦，大坑啊、筲箕灣啊嗰啲地方。咁另一方面，因為好多人以前做開間房嘅，即係租間房住嘅，好多都上咗樓啊咁樣，咁就。呢、這個反為逐漸少，而我自己屋企都係，因為除在我又多一個細佬多一個妹之外咧，咁我哋都後屘同嗰個人講，即係租我哋屋講，同除在我大佬又出身啦，咁就話喂，我哋都要翻間房嚟自己住啦。嗰陣時應該都係70年代尾80年代頭嘅事嚟。咁但係農屋就啱啦，農屋就冇解決一路都，因為農屋嘅係另一種。市場的形態嚟嘅，係專門係俾啲打單拋、啲單身寡佬嗰啲，同埋係揾錢揾得真係好少好少嗰啲人去做嘅。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劏房嘅出現，我印象中啊，我自己印象中係2000年以後嘅事，即係同埋孫九之話好咩都好啦，其實都啱嘅。你睇翻就係因為嗰個供應少咗，供應少咗咧，而且香港亦都唔係好習慣。我攞间房出嚟租俾一个唔系好识嘅人，亦都因为以前我都话咧，嗰啲旧唐楼啊，或者仲在战前楼宇咧，其实可以劏四个噶嘛。 嗯， 但系新起嗰啲楼，你得两房嘅啫，你仲点俾人咧？自己都未必够住。咁所以，慢慢，即系嗰啲同屋共住啊，租几间房俾人啊，喺我啊嘅印象中已经消失咗啦。突然间到2000几年可能之后，嘣一声啊，有个劏房呢个名词出现咗。 我自己嘅印象当中咧，就好似头先所讲咧，其实系从投资嗰度咧，听到呢一个咁嘅名字。其实咧，你可以从嗰个名字叫做劏房咧，你谂翻都系唔会系个住嗰个人咧去称呢间房为劏房。你應該係能夠想象到係個業主將個單位劏開好多個，而稱嗰個為之劏房，即係我意思呢個係佢嗰個嘅動作嚟嘅。咁因為點解喺嗰時聽到呢頭先阿周 Sir 可能心水清就係喺孫九招之後，但係其實我嗰時就應該係炒樓正盛。咁如果而家去諗返嘅時候呢，的而且確可能都係2000年咁上下，因為2000到2003嘅時候的而且確係超級高峰期嘛，即係喺嗰當期時候其實係投資正盛，大家喺度炒樓，咁跟住就當炒嘅時候又租值會高啲，咁跟住嗰個時候呢，聽到有啲雜誌會介紹呢，就係點樣嘅一個投資樓宇嘅一個唔同嘅模式， 高回報 係啦，高回報，例如就係我點樣租出去啦，我點樣將一個單位點樣去處理啦。其實我係嗰個時候咧就認識到咁樣嘅情況嘅，甚至乎嗰個時候嗰時當然冇錢去買啦，但係嗰時候就有興趣關於房地產，因為嗰時好熱啊嘛，即係熱炒嘛。咁的而且確咧係嗰時咧係有啲班咧，甚至乎係教人哋。怎样去投资而做劏房？ 我最记得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喺天后地铁站上边嗰个泊景台咧系好贵嘅楼嚟啊嘛， 系 嗰度竟然都有一个劏房嘅单位出现。嗰阵时我都唔记得，可能十几年前嘅事嚟嘅咧。我自己系完全系觉得哇咁都有，因为嗰条 系咯 非富则贵噶嘛，住到嗰度，但系竟然系有劏房出现。咁后屘我再了解多少少咧，原来真系一个劏房嘅回报咧，系比你单单租一个单位俾一伙人咧系高嘅， 系 高出几个 percent 嘅。 唔系，甚至乎有啲豪宅区咧，后来都出现咗一啲劏房，不过嗰啲就未必系真系有嗰个居住用途嘅。通常是跟校網有關的，嗱呢個就即更加另類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咧網上邊好多資訊，除了會拉到同孫九招即係大約2002左右有關的一啲事之外咧，其實有啲版本的講法就係咧，劏房嘅一開頭的存在咧，唔係私營房屋開始先嘅。是由公屋開始，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就係26座問題公屋， 嗱，如果阿敬國可能有啲印象啦呢件事，咁就後來咧就為咗安置啲一二人啊，或者係嗰啲小型嘅家庭咧，就將原本嘅積咧就將佢咧就劏開做一啲由大房變做細房。 係。 咁於是乎咧，我唔知係咪即係啦呢個八幾年嘅古仔咧，就令到啲私人嘅經營嘅嚇業主又好，或者係一啲大地主又好啦，就諗到咦呢條橋 work 喎，用翻以前我哋細個聽過嗰啲板間房，不過嗱呢度要再補充。所謂劏房其中一個特色咧，嗱又同而家嗰啲我哋見到有啲而家好新型嗰啲咧，就有埋廚廁嘅。 嗯， 你見到啲超級嚴重嘅皇帝積嗰啲咧，好誇張噶嘛，即係上格就係瞓嘅，下格就係廚同廁咁樣，好巴閉噶嘛。靚樓添啊，有啲係嚇好誇張。但係我哋講緊就係咧，喺即係嗰個年代啊，嗱公屋開始嗰啲 Y 型公屋就將佢劏細佢，嗱而後來去到當越嚟越多有呢個所謂家庭嘅需要嘅時候咧，佢咪用咗呢個方式嗱，又抄下在我哋以前嗰啲板間房嘅模式，咁咪容讓更多嘅人啊，因為其實好似大家話齋，因為劏開咗之後咧，佢租務嘅回報係比佢租俾同一個人或者同一個家庭， 單一家庭或者單一租客咧， 係更加著數噶嘛。咁所以呢個位咧就係令到嚇呢一啲嗱，但係佢又未必有廚廁嘅開頭嗱，最恐怖係呢個情況啊嘛。 我諗你所講嗰種劏房咧，即係應該咁講，劏房變成一個社會普遍認為有問題嘅時候咧，已經係發展咗一段時間嘅咧，同埋係套房形式出現啊，係有埋廁所。有埋个所谓嘅厨房，所谓嘅厨房啦。咁嗰阵时呢种形式嘅劏房咧，系同我哋细个嗰阵时嗰种系完全唔同嘅，因为佢将个单位真系将佢完全斩开晒咧，系剩翻一条好窄嘅走廊嘅啫。住喺嗰度嘅人咧，系可能老死不相往来，系唔识嘅，唔似得我哋细个嗰阵时咧，通常住埋同屋共住啊嘛。通常我哋都话，梗系。头房梗系识尾房，跟住中间房我都话到粤语长片，梗系啊头房啊包租婆个女好靓，跟住有一条僆仔嚟入住咗，跟住又想吓识佢咁样嘅形式就好唔同啦。咁成个形态变咗嘅时候咧，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咧，除咗人与人之间嗰个隔膜少多咗之外，其实就亦都引申到好多问题啊，就系、是、建筑嘅问题啦。因为原本尤其是最中意劏嗰啲旧唐楼咧，嗰、那个承托力啊。每一層樓的承托力和每一層樓的去水都不是想著你整那麼多間不同的單位的嘛，所以你劏了之後你就要砌個廁所又重的嘛，還有磚頭、石屎、都會加重了每一層樓的承重力，還有那些渠呢薄法呢通常就薄得未必那麼正的，所以就令到下一層就非常之痛苦了，很多時候那些水啊、流啊、滲漏啊那些問題完全出現了，除了他居住環境惡劣之外，他自己本身那些劏房租客在你下一層的住客都非常之痛苦，很多時候 事實上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即是文章啦。當然剛才一開頭敬國講啊，譬如麥理浩嗰個古仔咧，即係1972-1973年開始嗰個十年建屋計劃咧。如果你睇翻一啲同即係尤其是國內嘅網站，或者即係比較即係對於英籍歷史咧有一定程度否定嘅一啲人咧，佢哋就會講話啊呢啲係美化咗當年啊呢個英籍嘅政策啦。咁啊呢度應該敬國可能會再補充啦。咁但係佢講嘅咩 point 咧就係、是。因為佢話用咗一個新自由主義嘅經濟嘅方法，就將嗰啲居屋啊各樣嘢咧，就其實係將啲公營房屋咧變成咗要投入市場。咁呢度咧，慢慢亦都去到點解亦都拉到去孫九招嗰個古仔度咧，或者拉到去曾蔭權嗰個年代咧，就係佢講嗰個講法就係咧，因為當時嘅樓。即係縮細咗嗰、那個或者應該咁講，應該係減少咗嗰個供應啊。於是乎咧，啲租金啦，嗰樣嘢就自然貴咗。嗱，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市場反應，就因為當啲人租唔起一個相對大嘅單位嘅時候咧，佢就要尋求啲細啲嘅單位先至能夠租得起。咁、那個古仔就明明有啲大單位嘅朋友咧，就將佢劏開咗佢，讓佢嗱，頭先亦都係租務回報嘅問題啦。兩樣嘢係同時發生嘅，即係個市場就係有人需要俾唔到咁多錢。需要組一個細啲嘅單位，而個市場裏面有嘅房屋唔夠多，嗱、這個就係嗰批朋友嘅說法嚟嘅，佢哋甚至認為劏房咧係一個嚇係、啊、一個 港英政府留落嚟嚇，遺下讓呢、這個香港嘅建居住嘅而家係深層次矛盾嘅其中一個主要嘅問題添。佢哋講到係咁樣。 政府留落嚟嘅問題咧就啱嘅，但係你話港英咧講句公道話咧，嗰陣時已經係九七之後嘅事情嚟㗎啦，就唔係港英嘅。你話孫九招咧，孫九招都係九七之後個賣地表。那個就是因為應付零三年嘅，跟九七後金融風暴嗰個負資產嘅問題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啱嘅答案，因為係令到市場上嘅供應，無論係公屋、居屋或者係私樓，都係少咗。咁所以你話新自由主義嗰個諗法就話，哦，所以咧市場做一個靈活嘅調撥。就將一個大單位劏細佢嚟到適應翻，將個租金調細咗，居住環境差啲都冇辦法啦。咁如果一個我都覺得係以市場嘅情況嚟睇係一個順理成章嘅，只不過個問題出咗喺邊度？出咗喺就係話佢所產生到嘅問題出現咗之後咧，係要成個社會去承擔嘅，而政府喺呢個問題出現之前。當然係唔知啦，我都唔知啦，冇水晶球啦。到佢出現咗之後，佢亦都好似唔係好積極去處理。到佢變成一個好大嘅問題嘅時候咧，都有其他嘅方法，又話：哎呀，都係自由市場啦。亦都佢話：唔好用呢個租管。其實我都唔贊成租管嘅。我哋第三節可以講講。咁但係你個問題出現咗，你始終要去處理噶嘛。即係我頭先都講，我就針對一樣問題，就係個居住環境係非常惡劣嘅，亦都唔係單單啲。劏房的住客惡劣是影響到劏房樓下那層的單位的那些人的生活環境，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但是呢我在想就是為什麼會這樣的居住環境，而它的租金這麼高，而仍然都有這麼大 的需求。因為呢其實 我突然間在想緊呢，以前呢細細個讀社會的時候呢，就話究竟啲人呢喺工作嘅時候同埋居住嘅時候有啲咩關係呢，就係、是、通常喺大城市嗰度佢去工作，跟住所以大家就會湧曬喺大城市近嘅時候個居住嚟減低嗰個交通嘅費用，咁所以就聚咗喺嗰度。咁因為呢我以前我唔知道以前細個時就話長沙灣深水埗啦，其實尖沙咀都幾多嘅。即係以我所知嘅情況，咁我都以為，而且咧以我以前嘅記憶咧，就已經係一個我哋即係個朋友嗰啲記憶板間房或者點咧，都已經係三四千蚊一個月。你諗翻係三十幾年前喎， 三十幾年前咁貴， 係啊，即係三千蚊到啦，即係咁上下。但係我唔知佢嗰個係有幾多人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因為例如嗰個時候，可能佢個爸爸或者點樣係可能做廠或者會賺萬幾蚊嘅，類似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我唔知就係咪。可能在地區尖沙咀，或者他的劏房是有窗，跟住兩個劏房夾埋一齊，這個其實都是因為即其實就是在一些個工作會多的地方，而當中那個居住的 supply 又會少了很多，所以的而且確在那些旺區的時候呢就會有很多這些貴劏房情況出現。 嗯，咁呢个问题，我谂我哋第三节可以再进一步去讨论啦。咁第二节就嚟就完啦。咁就有只歌送俾大家嘅，呢只系阿 Mills 拣嘅。 啊，呢、這个我吓、啊，应该系我拣嘅蜗居啊嘛。 系啊系啊， 许廷铿嘅蜗居。嗱咁啊， 系我搞错咗添。 喂，简单讲一句啫。喺台灣咧試過一次，特登住啲細房啊，感覺非常之唔良好啊！我諗有啲朋友係蜗居嘅話，你應該明白嗰種生活嘅困苦啊！大家一齊聽聽只歌。 再少躲我拼命追，逃避与挣扎我已憔悴，挤迫的生活只得一个我，前面再一起那岁月中，明日切不必担心度过， 在这岛上甜蜜哪有苦涩，时光慢慢过去，无论已错或对，如若对抗世界也永无畏惧，只要共你不怕路远，不散渐碎，回忆渐渐破碎，其实爱你绝对，还望你再看看如今的蜗居，只怕面对一个是曾经的堡垒，终于拆去。为何在终点你已离开，沿路那风光靠我陶醉，可惜车厢内只得一个我，如长夜之中走过流星，燃亮那漆黑的街道里，仍留着你就别墅我激烈，无论已错或对，如若对抗世界也永无畏惧，只要共你不怕路远，不散时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安排九龙区的五区区议员宣誓，其中45名区议员获确定为有效宣誓，包括民主党的袁海文，以及曾经涉嫌在12港人案中协助罪犯被捕的黄国栋。另外，当局对10名区议员所作的宣誓有效性存有疑问，向他们发信要求额外提供资料，决定宣誓是否有效，包括民主党的陶谨申、曾志明、郭天立、任国栋和梁益庭，涉及民主派初选案国安法案件的刘伟聪，以及朱光伟、胡瑞山、曾建超和莫浩哲。当局又表示，深水埗区议员李文浩缺席宣誓，必须即时离任。外交部发布一份有102项的事实清单，指美国由2019年起，透过制裁和多边串联施压等方式，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外交部在事实清单上，八次点名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是点名最多的本港人士，其次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有7次。另外，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分别被点名6次和5次，而莫乃光、何韵诗、麦燕婷等亦被点名。地产建设商会召开执委会会议，议程包括讨论有报道指中央会见地产商，关注本港房屋问题。执委会在会后表示，从未听闻有关消息。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秘书长龙汉彪表示，报道睇唔到有任何嘅压力。佢又话，商会一直关注本港土地房屋供应同经济民生，多年嚟同政府以及社会共商政策，喺良政善治新环境之下，商会一定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增加土地房屋供应同改善经济民生，亦会有具体方案。新地执行董事郭基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以及地产及建造界立法会议员石礼谦亦有出席会议。新加坡新增16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政府较早时宣布，下星期一起可以收紧防疫限制，社交聚会同埋每户家庭每日能够接待嘅访客，将会收紧至到2人。餐厅堂食最多2人一台。

就好似叶灵凤一样，写下自己嘅日记，俾屋企人一个回忆，俾自己留个纪念。喺离开之后，爱你嘅人仍然可以倾听你嘅心声，你昔日嘅话语，而家想起嚟，亦都有一种幸福嘅感觉。叶灵凤未嚟香港嘅日子，生活系点嘅呢？佢哋嗰一派新感觉主义，当时系点样风格出嚟嘅呢？叶灵凤嚟到香港，有冇曾经都喺报章上边新感觉一番？何以喺日记之中，亦都唔露一手呢？ 所以话叶灵凤留白嘅地方太多啦。这正如佢所写嘅日记，佢唔会写晒出嚟。佢留白嘅地方呢，我哋就有机会慢慢去谂。 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然后到咗七十年代中，佢就走咗啦。呢三个唔同嘅年代系佢嘅香港岁月，系佢一生重要嘅时代。通过呢三十年嘅日记，我哋认识作者。佢呢一个读书人系爱家庭、朋友、社会、爱国家民族嘅人。 呢啲日记喺编辑嘅后记中，我哋隐隐得悉，我哋生活嘅世界动不动就会有人将别人去抹黑，喺全无凭证之下去污蔑一个读书人，心态上叫人感到可怕。日记嘅出版就更有意义啦。叶灵凤离世嘅送别礼上，一位朋友陈君宝送上一对挽联，非常贴切叶灵凤前辈嘅挽联，咁样写：心眼果能通，争邀野鹤呼灵雨。火花而未断，应与邯郸驻凤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叶灵凤日记》，作者叶灵凤，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到嚟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我哋今晚的题目就是劏房的前世今生。最后一节，其实我有好多人都未讲，不如我哋讲多少少先。嗱，劏房我哋话啦，都是二千年之后出现啦，但出现咗之后，在近呢五年或者六年前到啦，可能再早少少，我系接触到一啲新形式嘅所谓劏房。 嗯， 嗰啲咧就系有一啲我唔知道算唔算发展商，一个可能投资者咧，佢有阵时佢买咗一栋比较旧嘅唐楼，跟住将佢完全改造晒成为一个好现代化嘅居所。个居所嘅形式咧，好似而家我哋嗰啲 co-working space 嗰啲共用空间啊，但系佢唔系我哋工作， 共住 系共住。咁啊，有一个所谓嘅 common area 啦，即系嗰啲叫咩话？一齐聚会坐低， 即其实几似宿舍嗰啲以前当 系啦，似宿舍，不过佢咧就冇宿舍咁好啊。宿舍起码一人都有间房啊嘛，或者两个人一间房啊嘛。佢又有唔同形式嘅，有啲咧就靓嘅碌架床，同埋每一个人咧都有一张书台，咁俾你可以做嘢啦，瞓觉啦。咁有啲再高少少租金嘅咧，就可能系有道门啦，有独立嘅厕所啦，厨房又冇嘅，因为厨房一定系公家嘅。咁同埋我所知咧，佢系拣住客嘅时候咧，一定规定你佢哋间唔中会搞一啲讲座啊，嚟到联谊啊，成个喺入边住嘅住客咧，系成为一个小嘅社区，一个 community 咁样嘅形式去做嘅。咁佢哋亦都喺啲舊區度買啲舊啲嘅唐樓嘅，咁而家我唔知佢仲有冇做幾多啦，但我知道喺目前嚟講，其實都仲有啲咁嘅形式嘅。咁呢啲亦都係一種變相係好啲嘅劏房，我覺得呢啲係好嘅，因為一方面咧，頭先我哋上一次講啦，尤其是啲後生仔，一方面想自己獨立出嚟自己住， 咁但系因为租金太贵，租唔到一间屋啦。咁亦都系有一啲人咧想靠近啲工作嘅地点，因为通常呢啲佢拣亲咧都系啲旧区啊、市区嘅地方嚟咁样，咁就可以系符合到头先阿 Tommy 讲嘅一个新经济、新自由主义嗰种嘅形式，就系话诶市场上变咗形式，就供应一啲咁样嘅类似劏房嘅东西。 系啊，啊经过佢讲呢一类型啦，其实亦都我觉得变相有一类型嘅，即系其实佢的而且确咧就唔系好似传统一个旧楼嗰度一个单位可能拖唔过房咁样嗰个情况，其实佢可能系喺都系可能喺旧区嗰一层里边，其实佢就可能拥有嗰两三个单位，咁跟住喺嗰度咧就去建一啲咧，即系其实都企理嘅。即係我意思嗰、那個房嘅形式啊，個一啲嘅設計啊，基本上咧都會叫做比較新型啲啦，唔似得好似大家可能喺印象中或者喺電影中嗰度睇到嗰啲劏房咁，可能係殘舊啲啊，可能個衞生嘅情況亦都未必咁好啊。咁佢的而且確係整得好靚嘅咁樣。不過個唔同之處咧，的而且確就係好少係一家人入去。我覺得會似嘅咧，即係頭先我哋所講緊嘅傳統劏房，係一啲可能係舊區，而且嗰啲區個租金都會高嘅，咁就係成家人去嗰度住。而頭先我哋講嗰啲，或者阿建國頭先所講嗰啲咧，其實的而且確係一啲 一般都係單身， 單身咯，即係佢可能係啱啱出嚟做嘢，而想自己去住，即係呢一隻咧就俾佢去嗰度去租嘅咯。 呢度想補充少少咧，關於呢個理念咧，嗱，我哋而家睇到好多喺香港，嗱，當然有啲機構或者 NGO 做嗰啲咧，我覺得佢哋即都比較睇得到個理念喺邊，甚至乎佢都會解釋下佢嘅理念其實嚟自，譬如歐洲一間我都會講到，或者係日本、韓國。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必須要承認咧，香港真係要做到即係呢一啲所謂共居啦，呢啲咁嘅概念咧，嗱，我哋先睇下歐洲嘅情況啦。其實香港要做到，其實真係有排去學啊，有排去追。嗱，譬如喺斯德哥爾摩，佢哋好多係一啲老人家一齊咧，因為其實有佢個社會需要。咁佢基本上老人家如果單獨居住咧，其實就即係有各種唔方便，甚至乎有危險性。咁啊，於是乎一班老人家咧，就一個社區組織埋一齊去住。柏林嘅古仔就更加，或者科隆啦，呢啲古仔都好多人都會提及到噶啦。因為好多人係單身或者啲冇子女嘅 couple， 咁啊，如果佢要自己一個人住一間大屋，或者一兩個人住一間大屋，其實都幾浪費社會資源。咁啊，你亦都睇到好多電影啦，好多左翼嗰啲咧，即係大家一齊理念相同，大家一齊搞一個組織，咁大家一齊去又避免啲開發商啊乘機食你水啊嗰啲咁嘅衰嘢咧。咁於是乎咧，佢哋就夾埋一齊咧，就租可能一齊買或者一齊租一間大屋。咁呢啲其實好民間自發都亦有，丹麥亦都係類似嘅古仔。嗱，呢啲歐洲嘅古仔，大家都知道咧係有佢嘅傳統意涵喺度，亦都係回應翻社會需要。嗱，唔好講歐洲咁遠啦，講係日本、韓國。嗱，呢個我哋香港要學咧，真係你唔能夠單純擺個政策或者擺個歷史喺度攞咗人哋嗰啲橋，然後掟翻翻嚟就當係嘅。日本嘅例子就係佢喺法例上面、喺政策上面係做咗，係呢個近差唔多差唔多成百年歷史嘅去做呢樣嘢。喺咪戰後嘅時候，突然間即係佢哋有一啲住屋房屋嘅需要嘅時候咧，佢哋係直情喺個政策上面要做好多嘢去做調適。韓國甚至乎係用錢，而家新嘅韓國呢一類嘅共住概念咧，政府係用好多錢，甚至乎會有好多資助，會有好多嘢咧去提升裏面嘅生活質素，同埋提升個社區裏面。因為呢啲咁嘅房屋如果搞不好咧，會出現好多人與人之間嘅衝突同埋摩擦。嗱，呢一堆嘢咧，我絕對即係嗱，我會講就係我唔係話外國月亮必然係特別圓，但係我想講就係、是。既然人哋他山之石已經有做好咗嘅時候，香港我哋見到咧就似乎係政府揾啲 NGO 或者啲 NGO 自己嘗試去學習外國呢種模式，但係真係要做到外國嗰種咁樣嘅對個社會有承擔有概念嘅呢種做法咧，我覺得真係都幾遠啊！我自己感覺係 呢、這個係你話齋係相當困難，因為嗱而家遇到呢個所謂居住難嘅問題咧，尤其是劏房嘅問題咧，咁頭先都有提到啦，社會上有好多啲唔同嘅志願團體，亦都有做緊，譬如有一個叫光房，咁佢就呢、這個就好取決於佢揾唔揾到啲良心業主，將一啲比較佢丟空咗嘅單位， 唔注字或者唔用字嘅，咁就俾佢，佢就啊去筹啲钱，跟住再装修好，装修好之后将佢间开几个单位，跟住就搵啲社福机构同佢搵一啲租客翻嚟，就俾平啲佢哋。咁佢哋系三年租嘅啫，三年嘅租之后咧，希望佢哋喺个过程之中就可以储到钱啊，或者系可能轮到公屋啊咁样。咁马会啦，马会都有一个叫做好相遇嘅支援计划啦。咁就咗帮啲人去装修啊，整靓啲嗰啲居住环境啊。咁当然啦，亦都可以有好多，譬如社联啦，或者其他嘅社福机构咧，政府俾钱佢起一啲叫做叫临时，佢叫社会房屋共享计划啦，即系砌积木咁样起几个单位出嚟，跟住又系有一段时限咁样，你就要住一阵。希望你可以改善到居住環境，但呢啲都係比較上，頭先 Tommy 講啦，係個社會逼出嚟，而係一啲比較上斬件式嘅回應，而係冇基本上解決個問題。其實基本上個問題就係供應不足啊嘛。供應不足嘅話，你做咁多呢啲嘢，冇錯係一個好事，係應該係提倡，亦都係應該做多啲。嗱，只不過係即係剪唔到咳啊。即係通俗啲嚟講，就係嗰啲幾幸運啲嘅一啲劏房户咧，俾你揀中嗰啲咧就可以改善啦。揀唔中咧就冇得改善，我又喺度等啊，唔知等幾耐啊咁樣。 我覺得呢啲位咧，唔知阿 Mills 點諗啦。但係我自己仍然都係咧，因為我工作嘅地方附近咧都有唔少即係舊式嘅唐樓又有啦，或者譬如頭先講到一啲即係由 NGO 去做嗰啲嘅即係房屋嘅 共享 房屋嘅呢一種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唔少即係例子。但係呢一堆例子似乎咧，佢哋好特意咧標榜係俾啲後生仔嘅， 有一部分有啲係俾家庭嘅， 係啦，有啲係即係比較即係需要即係經濟需要嘅家庭啦。但係因為喺暑假度咧，我做過一啲即係都喺我哋個區附近咧，有啲譬如啲露宿啊，或者叫無家姐嘅朋友咧，其實你會見到咧，如果真係係一個即係比較有理念啲，或者真係叫做闊啲嘅唔同嘅層面咧，其實我都唔想講到好似外國咁成熟嗰啲做法啦，因為佢哋好有歷史淵源啦。但係其實咧，而家似乎喺香港咧係一個真係起步得好起步點嘅一啲情況。而最重要嘅地方係嗰堆嘢究竟係由上而下定係由下而上咧？嗱，即係真實嘅人嘅需要係咪真係得到滿足？呢一樣嘢我覺得好緊要嘅，因為而家我哋望落似乎都係政府或者有啲 NGOs 佢哋好有心咁去做呢啲呢個情況，我感覺啊有少少 top down 嘅，即係由上而下嘅一啲實驗計劃。嗱，我覺得而家個階段去到呢一個 level 啫。 因為頭先其實我哋所講嗰啲嘅情況咧，當然啦，同我哋之前討論開嗰啲劏房咧，的而且確已經有所不同。即係佢可能解決嘅問題係好似頭先咁啦，即係雖然係有啲家庭嘅，但係好多時都係青少年想獨立出嚟住屋，而佢係冇一個咁嘅能力去做，咁啊點樣可以提供到呢個俾佢咧？又或者頭先嗰啲有一啲嘅 co-living 嘅，即係共住嘅一啲嘅地方咧，其實某程度上佢係似一個少少年青人嘅體驗型咁樣嘅情況，或者體驗嘅一個地方。你可能係有啲人開 startup 咁，跟住大家出嚟，跟住大家就可以喺嗰度住嘅地方交流，跟住做嘢嘅地方喺 co-working place。咁所以外國嗰度就行得好好，就係有呢兩個咁樣嘅情況，所以佢啲 co-working place 可能同啲 co-living place 其實都可能都會幾近嘅。但係同個劏房就呢、這個就真係好唔同嘅一個情況。但係光房就係處理緊呢個問題啦。係 啊，但係譬如佢 Tommy 講咧，你德國嚟講咧，德國因為佢政府或者成個民間根本就唔會鼓勵你炒樓，你炒樓係揾唔到食嘅，炒樓俾人鄙視嘅，所以我好支持習主席啊。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你香港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人一般都是想着买个砖头，最好就升值，再不是你买多一块，我们、啊、收下租、啊、又升值、啊、又收租、啊、可以、啊、财色兼收样。那个概念呢暂时我们都未曾有，还有其实基本上因为我们的供应量是不够的。那供应量不够，即是新自由主义供应量不够，所以汤刚才讲了，来到去适应回市场可以俾到嗰个租金。咁而家个问题呢，政府最近推嗰、那个，譬如我想讲其实都冇乜时间讲啦，嗰、那个 即係劏房嘅租務管制，其實我覺得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雖然好似話啊，等啲人唔使亂咁加租啊，又冇濫收費啊，但如果一個新自由主義嘅經濟信徒咧，我都唔算係啦，但係我都算一個少少偏右少少咧。其實咁樣係引致到另一個問題，就係話真係可能個供應會少咗，因為如果你落實咗呢個政策之後，要跟翻你行兩年先做，兩年先加一次租，唔係年年加租。跟住佢仲有一個居住權，係四年嘅居住權，即係話佢一簽咗約嘅話咧，你起碼冇乜嘢咧，就四年內你都唔可以叫佢走嘅，你只可以兩年加一次租嘅啫。咁樣嘅情況底下，基本上就會令到個市場覺得話有咁多呢啲咁樣嘅限制，我不如一係我就唔好租，一係我就改翻去租。另外我唔租啦，我都系租翻一间大嘅俾人，我唔劏啦。当然啦，亦都有人话：喂，个回报高噶，佢点会吓舍得将佢变翻一间，净系租一伙人啊？但系你始终系将个市场扭曲咗嘅话，你嗰个供应量咧唔多唔少，有啲人为咗费事烦咧，可能有啲人想劏劏啦，都系唔好搞啦，我唔劏啦。咁嗰个供应量咪少咗咯？正本清源始终系供应嘅问题。 其实我刚才那两个讲的情况呢，我觉得都几大机会 会出现，因为即是讲真的，这些都是他们做劏房的一些成本来的嘛，即是除非他真的全专业去做这件事这样的情况啦。所以呢，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叫做他认定了劏房是一件事，所以我哋不如就睇下點樣去管制好啲，但係因為咁樣就反而會的而且確係少咗個供應出嚟。不過就我唔知嗰個應該要點處理啦。但係的而且確香港係我又唔敢講話真係咪全啊。就自從即係日本都冧咗之後咧，嗰個嘅樓市生態咧，的而且確喺亞洲區咧，其實佢都幾特別嘅。你就算喺租務市場嗰樣嘢咧，其實香港真係好過其他地方，即係都幾多 嘅。你話好嘅地方喺邊度？ 我意思即係你作為業主嘅時候，你去租樓出去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幾穩定啦。你亦都揀啱地方就唔使太過憂心，唔會租唔出啦。即係咁嗰只嘅一個咁嘅情況咯。咁所以係啊，即係香港嘅樓咧，即係而且確係好唔單純地唔係住嘅一個情況咯。而呢件事究竟係咪可以透過啲波去扭轉咧？咁其實我覺得都我覺得都能夠扭轉到，我都幾拍爛手掌，覺得係大開眼界嘅。 扭轉到咧，雖然啲人都覺得我哋可能有啊講啲係人都知阿媽女人嘅嘢。其实始终正本清源都是个供应的问题，你供应一日都不够呢，你那个居住的问题解决不到呢，你劏房你现在一是刚才我说那些人会拿些少了出来供应呢，另一方面都可能出现另一个情况，就是说我直接不告诉你我经营劏房，我不去注册，但我继续用我现在这样的形式去经营劏房，那就是那些人要住嘛。如果他告发你的话，一拍两散他又没得住，跟住可能隔离的人都说哇你累到我对不到，这样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如果环境是改善不到的，即是说即时间太短了，我们说不到，其实如果外国有些劏房的经验就是他真的给你劏，但是劏呢有晒規限嘅。 我補多一句，我今晚點都要講㗎喇。講咗咁耐，我哋三集呢三節呀，唔係三集。你聽清楚你會發覺我哋講極都係講緊共住或者共居，係講緊屋為主導嘅概念。我哋冇講過共生。其實喺住屋裏面嘅最重要係個生活嗰個情況。外國點解我哋一路講緊就係呢，佢哋有個生活有個 living 嘅過程。我哋其實一路講緊樓價供應量呀，其實都真係唔好意思呀，好物質嘅，我哋其實都仲係。 唉，冇办法啦，又最后一节啦，最后一首歌啦，由阿 Mill 送上俾你哋嘅， 就系属于 Mira 嘅，咁就系 Boss， 真系要靠啲 Boss 搞掂呢件事啦。 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哦。 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收篇幅，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m gonna catch you dancing finally. Come on.